哎呀呀呀呀，成王心说，我自视自己不信鬼神呢、可是今天看见张清风这一套活儿，成王心说我是不得不信呢啊。但是成王心中有数，心说张清风，嘿嘿，你别以为你用这一套就能把我糊弄住，就凭昨天晚上你要强奸人家民女，我就知道你绝非什么真正的老道。真老道有干这事儿的吗？不过眼前的这一切也确实让成王吃惊不已。大伙儿都在这鼓掌啊，有一个人理着自己的山羊胡，在那儿微微冷笑。此人是谁呢？正是刘安。刘安心说，嘿嘿嘿嘿嘿，这帮人还是毛嫩呐。这老道的把戏的确不错，但是你骗谁呀？你也骗不了我呀。别看你弄得那么热闹，这当中的门道啊，我也是略知一二。张清风，别看你是一国的国师太子少保，我就是于谦大人的一个家臣，嘿嘿，但是我看呢，要揭穿你的真面目，那就只有靠我刘安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绵。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在北湖鸡鸣啾啾，烟边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润九州，千锤万凿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波，清风凉冷秋，一曲英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凉秋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广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彭曼。 我是钱文珠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。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。